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3号星期一，农历正月十七，北京晴，10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向德国当选总统施泰因迈尔致贺电。 新春伊始，各地加速新项目落地，经济转型升级提速，有效投资动能强劲。 水泥玻璃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专项督查启动。 内陆核电站选址基本确定，13-5期间有望开工建设。 今年我国农作物病虫害呈重发趋势。 取消的职业资格认定在海口复活引发争议。 新春走基层，冰雪加民俗，内蒙古冷资源产生热效益，促进农牧民增收。 德国汉堡机场因发现不明有毒气体一度关闭。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国当选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致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当前中德关系步入高水平发展阶段，双方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日益深化。中德加强合作不仅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而且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我愿同你一道努力，共同推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好发展。德国12号举行联邦大会总统选举，前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当选第12任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现年61岁，曾2度担任德国外交部长，2007年至2009年还曾任德国副总理。德国总统选举每5年举行一次，由联邦议员以及德国16个联邦州代表组成的联邦大会投票选出国家元首。 新春伊始，各地纷纷上马新工程，推出新政策，撸起袖子加油干。经济转型升级提速，有效投资动能强劲。请听报道。 我宣布2017年全省首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江苏省委书记李强昨天在南京江北新区紫光集团南京半导体产业基地宣布，全省总投资超过13000亿元的1363个重大项目集中破土动工。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表示，他们将斥资2000亿元在这里打造国内规模最大的芯片制造工厂，建成后月产量将达10万片，大大降低国内智能硬件对国外芯片的依赖， 将是南京跃居中国最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城市。 江苏省发改委副主任魏然表示，集中开工这1300多个项目包括科创载体、产业、生态环保、民生和基础设施5大类，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类项目明显增多， 突出了战略新兴产业、工业技术改造等类别。 眼下山西太原钢铁集团公司冷轧硅钢厂作业区一片热火朝天，生产线上正在生产的是太钢首创的用于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的专用节能高效硅钢。太钢冷轧硅钢厂总工程师张文康说，这种硅钢材料过去一直依赖进口，现在可以替代进口。 今年我们通过了首台电机的直面企业，它成一个初步的技术期，决定一季度我们占它的总使用量的30%，2、3季度可能我们逐渐的占了它的50%，首先在到了70%。 我国广电系统唯一院士丁文华与青岛李沧区签署合作协议，将在青岛国际院士港合作开展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应急数字广播系统和中国数字版权管理等方面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袁隆平院士也加紧推进青岛海水种植水稻项目，预计4月份将会出现成果。新春伊始，内蒙古一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加快推进年产200万吨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公司总经理石永胜介绍说，这是13-5期间全国首个获得国家核准的重大煤制油示范项目。 我们要做好资源转化利用这篇大文章。 江西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能源汽车科技城一片繁忙，这里正在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生产基地。福能科技公司3期动力锂电池项目开工建设，公司销售副总裁樊耀兵 预计在18年初实现产能，实现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在国内应该是具备前3位的生产的水平。 南昌加紧建设全国首个城市级虚拟现实产业集群。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外经贸局局长徐仲平介绍说，这里研发生产的各种虚拟现实设备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教育培训、医疗健康、游戏娱乐、设计与规划等领域。广东省东莞市加快实施倍增计划，强力支持200多家高新技术等企业通过科技创 创新，发展总部经济，推进兼并重组，加强产业链整合等集约化手段，提升综合竞争力，率先实现转型突破。市长梁卫东表示，其中有80多家是电子信息产业的中小企业。 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最大的支持是我们在产业集群上有龙头，所以我们通过龙头的培育和带动，去形成全行业的对中小企业的支持的氛围。 水泥玻璃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专项督查昨天启动，8个督查组将分赴31个省区市进行督查。央广记者马哲、杜西蒙报道。 督查重点包括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的水泥玻璃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相关政策的落实情况、使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类工艺技术与装备的产能关停退出情况、利用法律手段倒逼水泥玻璃行业落后产能退出情况、水泥玻璃行业环保政策标准执行情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表示，本次督查的亮点之一是多部门从各自职责出发，联合对淘汰水泥玻璃行业的落后产能形成合力。 国家安检总局从安全生产的角度，工信部呢就从工业生产是不是落后这个角度啊，综合发力促进产业结构得到比较顺利的调整。 督查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环境保护部12369平台对水泥玻璃行业落后产能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举报，通过质检总局12365平台对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水泥玻璃产品和无生产许可证生产销售水泥产品的行为进行举报。常继文： 督查是大概国务院各部委结合各自的职责组成工作组，对照这个督查的重点，一条一条的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要求地方制定整改的措施。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副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王毅任近日接受专访时表示，内陆核电站的选址基本确定，13-5期间有望开工建设。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近期，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安全壳内部最大辐射值达到每小时650西伏特，人如果暴露在这种辐射中，几十秒就会死亡，这再次引发了民众的担忧。王毅任解释说，实际上这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后遗症。福岛核事故是一个极端自然灾害加上人为处置不当叠加的结果。如果当时海啸、地震发生后，日本相关措施到位，今天这种局面是可以避免的。 那就处置不当。断电了，你反应堆它的不断的散发余热，你不冷却它肯定要堆形损坏。那么如果说应急处置得当的话，你马上调应急采油机过去啊，恢复供电了。另外它不就在海边吗？用海水冷却啊，它没有，它不敢用海水冷却，它是想那个反应堆还要用以后，它实际上已经运行40年了，到了退役的时间了，他舍不得退役。 我们的核电技术现在已经是第3代，安全性能有了更大提升。一旦出现核事故，它会封闭在厂区之内，封闭在反应堆之内，这也为核能的发展又上了一把安全锁。目前内陆已经开展核电站前期工作的厂址包括湖南的桃花江、湖北的咸宁、江西的彭泽等地。王毅任强调，现在世界上400多台核电站大部分建在海啸、台风影响基本可以忽略的内地，核电站建在沿海符合安全要求，在内地也是一样的。 这个核电站建在沿海安全，建在内地就不安全了，不存在这个问题。 王毅任表示，随着内陆经济发展加速，内陆地区的能源需求也正在不断提升，同时核电对环境的影响小于火电，因此内陆核电站的建设势在必行。有人担心内陆建设核电站需要用长江水去冷却，王毅任回应，这个概念是错误的。虽然沿海核电站是通过海洋水来循环进行冷却，但是在内陆地区用的却是水塔。 你知道到电厂一看，一个很大的水塔，它那个水是内部循环使用，它根本不是往长江排，也不会老从长江没完没了的去抽水。 教育扶贫蓝皮书及中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昨天在北京发布，报告建议扩大教育扶贫范围。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该蓝皮书首次使用了扶贫建档立卡系统中涉及教育部分的权威数据，但同时蓝皮书也指出，目前在我国教育扶贫任务政策设计当中，教育扶贫对象的标准都完全对应国家确定的贫困县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上，但实际上还有一部分需要帮扶的人口未列入教育支持的范围。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院长王文静： 有一批乡村的孩子应该说到城市来就学， 那么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一个角度是关注留在乡村的孩子，第二个角度呢非常重要，就是乡村的孩子走出了乡村到达城市，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关注这一批孩子，也是我们这一次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以及下一步要关心的重要的问题。 蓝皮书还强调，尽管我国的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目前贫困人口的数量仍然很大，脱贫攻坚的任务依然艰巨。 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在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的指导下，联合各有关高校继续做好教育扶贫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拿出成果。 眼下我国从南向北陆续进入春播时节，农业部近期发布预警提示，今年我国农作物病虫害呈重发趋势，各地应及早落实防控措施。央广记者杜新萌报道。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所研究员王西峰介绍，根据全国农作物病虫测报网监测调查和专家会商分析情况，今年农作物病虫害预计发生面积比上年增加9.7%。 小麦呢，发生是总面积可以达到9.6亿亩次；玉米病虫害呢，要发生11亿亩次；水稻呢，要发生13.9亿亩次。 具体来看，今年迁飞性害虫重发威胁大，常发性病虫将持续出现重发态势，其中稻飞虱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大部分稻区偏重或较大发生，发生面积将比上年增加27.5%。粘虫在黄淮、华北和东北等玉米产区发生面积预计比上年增加10.6%。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所副研究员厉瑞明解释， 今年的1月份的平均气温比往年要高1到2度，所以这样的话，一个暖冬的气候呢，由于病原菌的病虫害的越冬，积累了大量的虫源和菌源。 农业部要求要加大病虫源头区、迁飞流行过渡带、常年重发区监测调查力度，准确掌握病虫发生动态，及时发布病虫预报信息和防控技术，同时推广以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的绿色防控技术模式，扩大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范围，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 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近日对虚拟运营商新入网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工作进行抽查暗访，结果显示，实体营销网点违规比例为30.8%，网络营销网点违规比例为6.8%。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本次抽查共暗访31家转售企业营销网点，总计186个，发现存在违规行为的网点22个，违规比为11.8%，较去年7月暗访检查下降了22.1个百分点。其中，暗访实体营销网点39个，发现违规网点12个，违规比为30.8%；暗访网络营销网点147个，发现违规网点10个，违规比为6.8%。其中，远特通信、天音通信、蜗牛移动、爱仕德等14家转售企业被暗访网点存在违规行为。工信部网安局副巡视员隋静说， 在一些代理商这个手里啊，仍然还有批量发卡、虚假登记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对代理商来讲呢，就是他就是代理，就发一张卡他就挣一张卡代理费，所以呢就仍然出现这种行为。 针对抽查暗访中发现的问题，工信部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下发整改通知，对存在违规行为的虚拟运营商进行通报批评，并组织对违规行为严重的远特通信、天音通信进行约谈，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进行整改，并要求对相关责任部门、责任人违规网点进行严肃处理。 虚拟运营商的考虑啊，对他们的这个处罚会考虑跟他们下一步扩大试点经营范围啊，发展新用户这些都会相联系。也会考虑跟他们下一步申请正式的这个商用许可证相挂钩。 海南海口市以红牌文件的形式要求装修从业人员办理国家早已废除的装饰项目经理证和室内设计师证，引发争议。央广记者任梦妍报道。 庄先生在海口经营装修公司8年，年初公司工人被告知需要办理海口市室内装饰装修企业信用档案认证书和海口市室内装饰装修职从业人员认证书，否则不能入场装修。获得这两个证件的条件居然是国家早已废除的装饰项目经理证和室内设计师证。海口市室内装饰装修协会工作人员强调，国务院虽然要求取消这两个资格认证，但是他们这里只要交钱就能拿证。国家早已取消的行业相关资格认定，为什么海口市协会又要推行呢？ 海口市住建局张立民处长说，海口有自己的规矩， 因为这个行业不能让那些没有在证的或者是那些一般的从业人直接就进去做装修活动，这是我们政府的一个宗旨，我就公开的告诉你，来海口就必须符合海口的规矩。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春走基层，春节期间内蒙古通过举办各种规模的冰雪那达慕，开发以冰雪体育竞技、冰雪艺术表演、民族风情展示、市民假日休闲娱乐为主要内容的旅游项目，使冷资源产生热效益，补齐冬季旅游短板，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农牧民致富。央广记者郑颖、内蒙古台记者李浩、彭程报道。 冰雪那达慕上要举办骆驼文化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新郭勒达查的特尔菲小朋友凌晨四点半就起床，穿上漂亮的蒙古袍，和爸爸妈妈一起为骆驼装车，赶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那达慕现场。你家来了几峰骆驼呀？ 四峰骆驼。 参加什么比赛呀？ 跑的。很多外地人都要骑我们家骆驼。 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天气丝毫没有挡住人们参加冰雪那达慕的热情，骆驼速度比赛、选美比赛以及拉雪橇、搬草垛接力赛都吸引了牧民和游客热情参与。北京的摄影爱好者刘先生连续几年来拍摄草原冬季那达慕， 牧民的精神面貌也特别好，民族服饰特别的民间化。 参加完骆驼速度跑比赛，特日黑的父亲把游客扶上自家的骆驼走一圈再拍个照。 夏天在看草原的人很多，冬天在看这个冰雪的人也很多，我们的收入也增加。 春节一上班，依然是冰天雪地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的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继恒说，要积极培育旅游新产品，把内蒙古建成国内外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在炒热冷资源、撬动淡季旅游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开发更多像草原那达慕、鄂尔多斯婚礼、千古马送、阿达山英雄问那样的拳头产品，给旅游植入生态的根、文化的魂、文明的运，把雪变成云，把沙变成金，草原林海蓝天白云变成聚宝盆。 牧民阿拉斯加有自己的马场，这两年也参与到了当地旅游发展的热潮之中，兴致到了他还给记者唱首歌。阿拉斯在蒙语中是遥远的意思，虽然他的家乡有些遥远，但这里有最美的风景、最热情的牧民，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到他的家乡。 希望大家多来呼伦贝尔，然后多来我们这个陈巴尔湖旗，感受一下我们呼伦贝尔的风光。冬天的话，你可以看雪景啊，然后骑马，还有那个马爬犁啊、骆驼爬犁都可以，然后可以体验就是蒙古族生活。 七年伊始，空降兵某师数千散将新兵纵身一跃，完成向合格战斗员的转身。新春走基层，记者实地感受跳伞训练的紧张氛围。请听央广记者于红春、刘汉地的报道。 清晨寒风刺骨，天空刚泛起鱼肚白，一千多名新战士依次登上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数架运输机腾空而起，这将是他们的第一次从天而降。 相信你们今天跳的最好，懂了没有？ 飞机上，伞训长借助扩音器向新兵提示着离机动作要领，给他们加油鼓劲儿。跳伞信号响起，新兵们在投放教员的引导下鱼贯而出，顷刻间伞花绽放蓝天。投放员杨村说， 今天能见度不好，地面风也比较大，但是我们的新战士都比较勇敢，离地很果断。 三拉锁，三拉右，把间隔拉开。 在对空电台的指挥下，新战士们熟练操纵着降落伞，选择安全区域着陆。新兵向旗 跃出机门后，耳边飞机的轰鸣声让我如痴如醉。 下午两点，随着最后一名跳伞员安全着陆，这个师的年度新兵跳伞任务圆满完成。该师某团团长李成爵说，数千名新兵初步具备了空降作战能力。 新年度开训以来，克服晨训任务重、冬季严寒等不利因素，引导官兵把投身改革的热情转化为伞降训练的积极性，切实训练出一批能打仗、打胜仗的空降兵战士。 新闻动车组，故宫今年筹建三处博物馆上万文物将首次与观众见面。 北京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火爆，今年剩余指标不足两成。吉林启动玉米收购百日会战，防范卖粮难。共享单车线假冒二维码，警方提醒谨慎使用。请听报道。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根据刚刚发布的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到2020年，故宫开放面积将达到85.2%。根据不同文物的保护现状，故宫也将制定分期分批维修计划，岁修传统也将得到恢复。他同时透露，一系列的展馆展览将在今年面向公众开放。 我们决定筹备外国文物馆，这样我们收藏的上万件的精美的外国文物，广大的观众都可以来参观。第二个就是决定呢，建一个故宫考古遗址的博物馆，壮观的考古遗址应该和观众分享。再一个就是故宫有6200件明清家具，80%都没有面世过，我们拿出2400件做一个明清家具陈列馆，今年年底将正式开馆。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受到补贴政策落地、普通指标额度有限等因素影响，今年北京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持续火爆。截止今年2月8号，北京个人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数量为42000多个。如果这些申请都能够通过资格审核，那么将占用今年北京新能源小客车个人指标的83%。这就意味着在今年剩余的10个月当中，北京个人新能源小客车剩余指标不到全年数量的20%。数量将不足10000个。消费者 有一定刚需需求的话，可能会考虑优先购买新能源汽车，因为不用摇号的优势其实挺明显的。 央广记者马哲北京报道。 春节过后，玉米生产大省吉林省启动玉米收购百日会战，加快收购进度，鼓励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吉林省粮食局副局长张宏明： 一是呢，促使松土粮多布点，加快进度，多收购；二是呢，跟深加工企业加强协作，加强沟通，督促深加工企业利用好国家政策多收粮多加工；三是呢，号召社会企业多进入市场多收粮。 同时建立玉米收购资金风险共担机制，目前吉林省农民代收玉米余量350亿斤左右。吉林台记者张玲玲长春报道。 最近南京市民刘先生发现路边有的共享单车上，在扫码骑走的上方还贴着其他2个二维码。刘先生扫了这2个二维码之后，就出现了转账提示，他立刻提高警惕，退出界面并报警备案，幸好没有造成财产损失。对此，某共享单车南京城市经理朱先生表示，他们公司的共享单车二维码都是喷漆喷上去的， 如果后期是胶制纸或其他方式后期粘贴的话，二维码的话用户就要慎重使用，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二维码。 警方提醒，如果不小心扫描了假冒二维码，千万不要进行转账或点击相关不明链接，以防手机木马中毒，从而造成财产损失。南京台记者涂强华南京报道。 据国家环境监测总站预报，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在12号到15号扩散条件不利，将迎来空气重污染过程。预计京津冀晋鲁豫这个大区域的中南部空气质量将达到5级重度污染以上水平。 全国铁路公安机关春运以来破获盗抢骗案件40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36人，为旅客挽回经济损失258万元。 为了进一步方便京津冀地区居民公交出行，北京公交集团今天起开通2条快速直达公交专线，连接北京城区、通州与河北大厂，缓解鹿城地铁站周边交通压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取得成效。 河南省教育厅新近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该省共向省内高校和考往省外高校的河南籍学生发放年度国家助学贷款36.01亿元，共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46.87万人，贷款发放量和资助困难学生数量均居全国首位。 今年宁夏将通过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与提标改造，加强重点流域污染治理，全面关闭取缔直接入河流工业企业直排口等措施，进一步提升水环境质量。 国网山东诸城供电公司研发的无线定向电压检测爆压器日前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这项非接触测量模式颠覆了传统电压测量方式，填补了国家技术空白。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中央日前印发文件，推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产生活。 光明日报认为，打通时空与历史对话是优秀传统文化在信息社会传承发展的必由之路。 撸起袖子加油干等流行语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的常用词，令人眼前一亮，但部分工作报告仍旧只谈成绩，回避问题。 央广网点评，一份真正让人满意的政府成绩单不能只满足于使用流行语，更重要的是行政作风和为政理念的更新。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河南沈丘等地从提高职业农民造血功能出发，不断探索培育接地气的职业农民，越来越多的高学历高技术的创业者进入三农领域深耕。 新华时评指出，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日前，四川成都中级法院受理了一桩担保合同纠纷案，并收取了当事人17万元的司法鉴定费。天价收费的依据竟是已经废止近一年的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 新华社提出疑问，已经废止的规定为什么还要参照执行？ 法制日报评论，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莫让天价鉴定费阻碍百姓维权。 当地时间12号中午，德国汉堡机场有50多人吸入有毒气体受伤，机场随后一度关闭，所有班机停飞，但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运行。据初步调查，有毒气体可能是通过机场内部的空调系统扩散的，但有毒气体的具体成分和来源还不清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12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减税和基建投资计划很有可能拉动美国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可能导致美元走强和利率上升。世界各国有必要为此做好准备，建立足够缓冲区应对。 巴西最大建筑公司奥德布雷希特公司在巴西大型反腐洗车行动中被揭发，此事近日产生连锁反应，一些拉美国家的领导人牵连其中，遭到本国司法机构调查。去年12月，奥德布雷希特公司及其下属石化企业巴西化学公司承认，曾向拉美和非洲12个国家支付7.88亿美元的贿赂款，以获得工程合同。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1号宣布，该公司猎鹰9火箭已经树立在美国航天局具有历史意义的肯尼迪航天中心39A 发射台上。这是1969年土星5号火箭首次将人类送往月球时的发射台。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于下周再次发射，将龙货运飞船送往国际空间站。 近日，650多头领航鲸在新西兰南岛海滩上搁浅，其中335头死亡。当地救援人员已经将100头鲸送回大海，仍有220头处于搁浅险境。这次大规模鲸群搁浅的确切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韩国军方昨天说，朝鲜在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朝中社今天报道证实，朝鲜当天成功的试射地对地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欧盟对外行动署谴责朝鲜此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刘倩如、文琪，主播魏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